港金报17,50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01美元，卖出1914.85美元。港汇指数104.2报起跌。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间中仲有啲不明源头嘅本地个案，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梁子超 确保咗所有嘅条件系被有效遵守。如果有需要嘅，我谂系要执法。大家真系要收受个假期后边嘅心情，避免不必要嘅社交活动，要有个决心，唔付出个努力，个疫情系冇可能被控制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高兴啦，欢乐雀跃。 黄龟林啊，你暗暗沉沉喺度讲乜嘢啊？ 榴莲，我想睇下点样可以形容到开心啫。 哦，杜文慧啊，不如你都帮手谂下。 与其花咁多精神谂下点样形容开心，不如真系感受下开心啦。 可以点样呢？ 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10:04嘅《开心日报》，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榴莲、标爷、梁荣忠， 每个主持都可以令你感受到乜嘢系开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嘅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嘅强积金结单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嘅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嘅受托人查询。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香港每年平均有50人等候换心，可惜数目有限，对等候换心的小朋友就更加是难上加难。星期二精明一点将会介绍儿童心脏移植手术。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李娜的性格咧比较直爽，佢话我系一只刺猬，刺猬受惊的时候就只会去反击。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佢有一场比赛咧，先输咗一个好大比赛，6-0添就输咗。江山佢老公就走落嚟同佢讲嘢，因为做教练啊嘛，佢个闹到飞起，你睇唔落去唔好睇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好啦，咁啊星期一啦，星期一咧有阿马鼎盛，咁啊有阿许晶，好耐冇见， 常客嚟噶， 常客嚟啊， 常客。 次官是眼神啊嘛，准去走来啊， 我又不知道啊，我就失觉啊，我冇见好耐啊，好正。咁啊，仲有小弟刘天赐，咁啊今日咧有两单嘢讲。咁啊，首先咧，梗系讲咗前赛先啦。马鼎盛诶列咗呢个前赛，讲啊特朗普咧啊呢位总统咧都有趣喎。佢领导人咧第二个，英国第一个咧约翰逊，咁佢系第二个嗨嘢，佢嗨咧就唔系净系佢啊， 冚家祥， 冚 家祥， 咁连佢嗰啲太太 一定啦， 咁连埋咧美国幕僚嗰扎咧 亲密接触 都有嗨嘅， 系啊， 咁但系咧，佢呢句说话咧，值得我哋玩味啦。就系咧话，特朗普话咧，头号敌人 系 唔系我哋谂住嗰个， 嗰两个，嗰两个 唔系系欧盟嘛、 啊？系啊，我奇怪，所以 点解咧？ 特登请呢个国际问题专家许正博士， 我唔敢咁讲，许咁 请教，请教， 点解咧？点解咁奇咧？ 我觉得又一如既往、啊，阿特生或者阿马老师叫佢阿川生啦、啊，系咪先？佢不嬲都系即系语不惊人誓不休噶啦，同埋每次我都系吓象拔金刚噶，每次都 望唔明嘅， 望唔明， 我都唔明喎、 啊。你象拔和尚啫， 啊，象拔和尚系啊，今日睇得比较短啲。咁嗱，我谂几个角度啦。第一个头先半开玩笑嘅，即系我抛砖引玉先啦，简单讲。我谂即系第一个咧，半开玩笑其实真系嘅，即系佢都要有个戏剧效果嘅。老老实实，佢依家点阿老习或者点阿普京？个名即系个震撼弹唔够啊嘛，咁但系另外一个咧，即系除咗戏剧效果咧，佢的而且确喺唔少环节咧，阿默克尔啦吓，德国总理， 德国总理东德婆啊， 系东德嘅，东德出身嘅一个科学家啦吓，咁 而家我哋叫德东， 德东， 德东系， 咁咧就喺唔少环节上边咧，的而且确唔系太配合演出嘅，包括即系比较具体嘅，或者我哋华人关注比较多嘅系呢个华为嗰个问题啦， 华为唔啱， 系咪华为问题啦？咁仲有其他好多，即系喺即系 法国又唔啱嘅， 系啊， 法国同佢又唔啱嘅， 有个性， 有个性。 所以咧就呢、這个我谂系其中一个例子啫，咁但当然咧德国个情况就系、是、比较复杂嘅，因为有三个我哋好熟悉嘅国家，日本、韩国、德国咧，其实佢个主权系唔完整嘅，起码个国防权系唔完整嘅，佢哋系即系呢个叫做受保护国啦，系嘛，咁所以其实你一好大程度个无论系平时指挥权定系战时指挥权咧，都系喺以美国为首嘅盟军手入边噶嘛，咁所以当年咧。就特朗普讲过句说话，我觉得都几可堪玩味嘅，就系、是、话如果唔系我哋老美，今时今日啊，即系对住法国佬讲啊吓，就今时今日你哋讲紧德文啊咁样，咁又试过对德国人讲，如果唔系我老美，你哋啊老美啊吓，美国个美啊，唔好听歪咗吓，唔系我哋老美吓、啊，你哋德国人啊，今时今日讲紧俄文啊，即系呢两句，我觉得都几可圈可点啊，呢、這个小弟嘅一个浅见啊。 特朗普讲除了竞选的语不惊人嗰啲原因之外， 但竞选嗰、那个辩论又并不精彩喎、 啊。佢唔得，佢 喂， 当时病病地啦， 唔关事，唔关事，即系你做呢个总统辩论咧， 第一回啊， 你去窒对方咧，嗰啲系本能嚟嘅， 系啊，应该嘅。 但系你同主持人开片就真系有少少奇怪、啊。 呢个 Christian 咧， 你睇下啲运动员同裁判开片都冇好话样啊。 但系呢个 Christian 咧就系霍士噶嘛，佢本来系老友嚟噶，收尾咧而家整下咧。變咗即係敵對咁樣咧，呢個真係有奇怪嘅。 嗱，次官你做主持人做得多啦，主持人嘅職責咧就係要場 show 做得好睇啊嘛。 係啊， 主持人必定係撩人噶啦， 一定撩興你等你講嘢。 咁你唔好落氹先得噶。 咁佢话只话佢个人咧，你唔知边句真边句假啊嘛。 会唔会表演一部分嚟 嘅？会啊，绝对，我认为 表演一部分嚟嘅。 咁呢个表演就攞道彩啫。 好似当年阿泰神打打口打个拳证噶嘛。 咁啊真 打拳证，你估系嗰啲摔角啊？摔角啊最兴噶啦， 摔角系明假嘅， 摔角明掉啲拳证出场， 明假嘅系一个娱乐， 系 show 嚟嘅， 娱乐 show 嚟嘅。但系又讲翻咧呢个特朗普咧，点解会话呢个欧盟系第一个头号敌人咧？ 有道理嘅，即系佢自己解话，即系我引述佢解话啫。我都觉得有啲莫名其妙嘅。佢话欧盟呃佢啲钱，即系佢话同欧盟做交易咧都系蚀底嘅。咁喺我嗰份啊，梗系讲战略、讲军事啦。佢就系头先啊，许博士所讲。话你以前啊唔提啦，以前我救咗你两个国家都唔提啦，就讲而家即系你面临呢个普京有少少呢个起降， 啊，佢搞咗几场嘢啦吓。咁、如果普京系挥师向西嘅话咧，你哋系蚀底嘅啫，唔关我事喎，几时过得大西洋啊？系、嘛？咁我驻军喺德国系保护你哋嘅， 哦， 咁我嘅军费去到呢个 GDP 嘅3%-4%啊，佢应 系 起码咁多啦。 美国啊， 系啊， 起码4%-4%以上， 咁啊就 系 咯。 你德国嗰啲话， 咁咧一都冇， 五折都冇， 一都冇，一都冇。 但系佢有钱喎， 吓唔系咁咁，佢话大家北约咁系个又盟国盟军嘅关系啊嘛，咁啊共同防御，即系你出多少，我出多少。有个比例得噶，咁佢话你唔使跟住我过四啦，甚至问五啦，你二咧，二咧， 二都唔俾， 俾咗个五折你，打咗个五折俾你噶啦， 咁所以佢话你即系占我便宜咯，啊，咁呢啲口吻咧就系一个商人嘅口吻，你唔系一个总统嘅口吻，更加唔系即系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嘅总统嘅口吻。 系 你睇全球战略噶嘛？你有乜理由？ 啊、 有乜理由即系贪呢啲咁嘅蚊须？佢而家都系讲紧3亿+嘅啫。 系啊，咁、但系你奇怪咧，就系佢又唔即系叫做双重标准，佢又唔讲阿加拿大。 加拿大你讲啦，你讲 加拿大佢俾晒噶嘛？ 啊， 加拿大佢俾晒 嘅。咁你加拿大俾好多着数佢。 咁 啊，成个国土你即系驻扎嗰啲雷达啊，嗰啲卫星地面站啊，即系加拿大嘅国土辽阔啊嘛， 系 1000万平方公里以上啊嘛。 但系咁样啊，你得唔到加拿大人民嘅心、啊。加拿大个个报章咧啲亲美嘅少、啊。 咁佢唔亲美咧，我嗱你系。怎樣都算加拿大人啦、啊，我覺得加拿大人咧就即係防衞費方面慳咗好多。 咁啊係。 咁你又唔念呢一點？老實講，即係加拿大從二次大戰脱離咗英國以後咁多年黐住美國有著數喎、 啊。咁啊係，但係問題咧就係佢重軍嚟到駐咗喺個邊境， 係 咁啊 hold 住蘇嗰陣時嘅蘇聯。嗰陣時咧就冷戰時候就防範住蘇聯咧喺北邊咧嚟入侵，咁而家咧你對住德國幫住歐盟一樣係驚住 普京打過去 俄羅斯入侵啫， 係啊， 係嘛？咁其實作用一樣喎，做乜嘢你 我又覺得 砌歐盟咧？ 但我又覺得你作為一個整體啦，你叫做北大西洋啦，係嘛？咁你北大西洋咁、你梗係包括加拿大都包括歐洲啦，大西洋嘅東西兩岸啊嘛，係咪？咁但係咧，你又將呢個大西洋同東西兩岸你去對比咧，嗰、那個又好微妙喎，因為點解咧？我是加拿大人的話咧，我就會覺得，喂，人哋普京或者俄羅斯同我無冤無仇，係咪先？咁你喺我個領土上，因為其實好多防禦咧，坦白講都唔係一啲即係常規嘅防禦嚟嘅。其實好多時都係主要，因為我哋一般睇地球儀或者地圖啦，都係東西向咁啦。但其實美俄之間咧最直線嗰個距離其實係北極， 北極 其實北邊望過去。咁所以你加拿大人就會覺得，喂大佬，如果你唔係後面有個美國係嘛？咁我嗰度做乜整咁多呢啲導彈防禦嘅嘢？而且導彈防禦唔係講少嘅喎，中一中就玩完嘅咯，唔同滅種咯。系咪先？ 系啊。 咁但系欧洲咧，企喺美国角度就调翻转啦。点解咧？就觉得，喂，其实坦白讲，欧洲其实主要防备咧就未必系核子战争嘅，因为如果真系咁密集打核战咧，其实大家死嘅。咁所以其实你从历史上啦吓，当然今日俄罗斯嘅国力同苏联争好远，但俄罗斯咧当年咧其实都系觉得喺一个有限度嘅核子战之下咧，点样用佢嗰个钢铁洪流咧，就由。呢、這個哇真係你諗下，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呢個蘇聯嗰個地緣環境咧。其實你由烏拉爾山一路懟，係嘛？懟到去差唔多呢個英吉利海峽咧，一馬平川嘅。咁我企喺蘇聯佬嘅角度，即係我淨係我啲坦克車啊，都夠推過去啦，好似鏟泥車咁鏟過去啫嘛。咁所以美國咧，道氣就唔順啦，佢同我加拿大調翻轉，佢話：喂，明明就係你歐洲人需要我美國保護你。我學阿馬老師話齋，我隔住咁鬼大個大西洋，係咪先？ 即蘇聯佬或者俄羅斯佬，佢咩鐵旗唔識游水噶嘛，係咪先？佢點都過唔到嚟啦，係咪先？咁所以就會覺得，我覺得喺成個北約嘅防務上咧，如果我哋好通俗咁講啊嚇，即係未必正確啦。我用常平民嘅角度去理解咧，就係、是、加拿大人覺得我係為美國守邊嘅、美國人就覺得我其實為你德國、法國人守邊嘅。咁、所以其實嗰個三角戀嗰個關係咧，我覺得都幾得意啦。邊個欠邊個啦？呢筆數未必咁容易計得清咁啊。 即係呢個話題咧，就分兩面講。一方面咧就講川普係。而家話歐盟係佢嘅第一嘅對手，咁啊反轉嚟諗諗，點解佢唔當俄羅斯或者中國係佢第一咧？佢都講呢兩個係我對手啊，但係點解唔係第一對手咧？你如果你商人嘅角度，中美之間嘅經濟利益 更加咧， 比歐比 其他任何一個都繁重咧， 之和都仲大啊！ 係啊， 係嘛？咁點解？即係唔將呢個矛頭主要對中國咧，會唔會係佢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嘅場合個針對性啊，而唔係即係全局嘅角度嚟講呢句説話？ 即係換句話講，就係因住嚟講咧，即係唔係話真係描寫嗰個現實啦。 因為頭先許博士講過，即係美俄之間而家。唯一值得提嘅呢個軍事對抗就係核子戰爭啫嘛，係 啊， 即係俄羅斯，你其他嗰啲嘢都唔掂，但係佢擺出嚟呢個核武器就係超級大國，係啊，到今天為止，除咗美國冇可以同佢可以抗衡嘅，即係擺唔到上台面嘅，咁雖然核戰爭嘅可能性極其微，但係都有個萬一啊嘛， 冇錯啊，冇錯， 咁。中國在呢方面，是有一個趨勢，就係啲人都講最近呢排都講中國嗰個核力量啊發展得非常之快，雖然佢個基數低，係嘛？啲人甚至幾年前就話，即係中國啲核武器能夠打到美國本土嘅，都係二十粒啫嘛， 最多。 佢係咁估計啊！嗰啲我哋完全冇可能知道真相嘅。佢咁講，我哋咁講啊，二十粒。喂，而家速速增加到400粒喎。 係啊。 咁點解你即係就呢個趨勢嚟講，你唔將中國擺喺呢個第一位咧？ 歐盟反而第一位咧？ 歐盟係戰友添啦，嗰啲唔使講啊！即係你從經濟從著數嗰度講嘅啫。但係如果你講到全球戰略嚟講，冇理由，即係嗰個未來嘅敵人啊！你睇個發展嘅趨勢噶嘛、所以我就期在呢點。不過你話啫，川普啲人同佢登，即係從佢統計過啊，上位以後胡說八道20000余次， 兩萬 係啊，唔係我講嘅，你上網睇啊，人哋的了了記住啊， 哇，兩萬幾次，如果你要我背書，唔好話背書，你要我讀出嚟都有排讀喎，讀九日九夜喎， 咁啊，次官話齋咯，開口及着你咯，啊，講清楚嘅，兩萬幾次咯， 唔係佢仲有到。令人佩服啊！即係所以佩服係括住啊！ 陰服陰服 陰服陰服，就係咧，你唔知邊句真邊句假嗰度弊。係呢個咧，佢講雖然咁講，但有陣時係專登嘅喎，專登扮傻喎，做低 B 喎，但有時係真係出口及著利嘅喎。 佢係只為當啲聽眾係傻嘅啫。 係啊，佢有時係當啲聽眾係傻，有時當自己都傻埋。你唔知边句真边句假。 不过呢、這个即系美国，即系睇你当然点计啦。如果你计选民或者人口嚟讲，就是、印度先系最大嘅民主政体啦。咁但系世界上最重要个民主政体一定系美国咧。但系近年呢啲民主政体都出现咗一个问题嘅，尤其系社交媒体兴起咗之后、所以特朗普佢未必系一个偶然嘅现象，就系、是、即系你讲嗰个受众嘅多寡嗰个问题咧。你讲紧美国3-4亿人系咪先？咁你登记选民嘅都数以亿计系嘛？咁你特朗普佢真系要嘅。 嘅普選票其實係幾千萬票嘅啫嘛。 係， 但當然我唔係咁衰，就話揶揄人咧。總之支持特朗普嘅都係傻嘅，唔係呢個意思，而係話實質上佢想要即係換取嘅支持啊，即係美國嗰個所謂主流民意。主流民意其實唔一定要過半㗎，你百分之三四十，你任 某個已 經夠㗎啦嘛。咁所以其實嗰啲人係咪中意聽呢啲説話咧？係啦，個個都睇唔順眼啦，墨西哥睇唔順眼，加拿大睇唔順眼，歐盟又睇唔順眼。咁所以其實佢嗰啲傻話，其實從呢一個大嘅語境去睇啊，其實會唔會反而就係有佢個智慧喺度咧？咁樣即係一個反智嘅時代，有一個反智嘅啊政治人物，其實係咪反而係符合呢個時代潮流咧？呢一點都好有意思。 係呢、這個咧亦有可能嘅。 佢而家係已經放下身段嘅話，我要實利，我唔要虛名。啊！你咩國際警察啊？咩喺呢個 WTO 裏面話事啊，或者聯合國話事啊？我都唔想話事。我甚至即係你原來聯合國搬走，我都唔想玩。 你咪走咯！ 即係佢有啲咁樣嘅心態喎、啊。即係呢啲唔係佢個人嘅心態，可能又同呢個二戰前美國嗰啲孤立主義有少少接近嘅。 拉楞係拉楞嘅， 即係美國人即係諗住喂。二戰以後七十幾年，我好似做埋曬啲無用功，即 係 貼錢貼命，仲俾人鬧，咩事呢？ 係啊， 咁而家我即係縮翻自己玩唔好， 係 有呢啲咁嘅心態，所以特朗普講嘢咧，周不時就唔似一個超級大國嘅領袖， 即係望之不似人君咁。 唉，只係馬騮嚟噶，馬騮嚟噶。 佢係中意做戲，呢、這個呢樣嘢咧就係、是、下一屆咧，我睇個劇本都係寫俾佢噶啦， 係咪啊？ 都係噶啦。你而家最弊咧就係嗰個對手啊嘛， 對手太老啊嘛， 對手太老同埋冇。真係唔夠佢嗰種誒 charisma， 唔夠佢魅力啊！ 癲啊！ 唔夠佢癲，唔夠魅力。如果嗰啲美國人咧冇得選擇，情願投白票咧，就另外一件事。如果唔係咧，就一定要投。情愿投佢都唔情愿投嗰个更白痴， 起码激情演出啊嘛。 但系咧，而家第一次辩论咧，佢对手占60%喎。你又咪话咁啊？特朗普咧就自己今次吃咗亏，可能系你话斋 病病地， 病病地，可能 系。不过唔怕嘅，苦恼雄心在，系嘛？睇佢病好翻嚟之后点啦。 不而家睇个样咧，又似乎诶喺车度睇个样咧，佢嗰日喺电视啊。出現喎喺個車兜個彎喎， 佢都白老鼠都願做咧。 但我唔係好明喎，佢車個舉動唔犯法嘅咩？即係唔好話合唔合乎科學啦，我都懷疑應該犯法㗎嘛。 咁啊唔知美國法律啦。好啊，聽只歌先，呢只歌熟啦，《三套車》啊，呢個梗係阿馬生點㗎啦嚇。好，聽《三套車》先。 多次强调陈同佳在香港已经服刑完毕，并且重获自由。特区政府没有法律授权干预陈同佳选择以哪种方式赴台自首。发言人说，陈同佳以什么渠道联系或者几时赴台，特区政府都没有权干预。又说如果陈同佳获台方明确通知被批准赴台，包括签证安排和预约赴台日子等，两地可以透过警务合作渠道研究行程安排。发言人又说，特区政府一向以务实态度处理，他亦都希望台方同样以务实态度让事件尽快得到解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068点，升3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95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7，瑞士法郎0.916，加元1.326，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91美元，卖出1916.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灿鸿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广西。 系啦，咁啊，讲起9月30日咧，就習近平總書記帶住幾個政治局常委，咁啊向呢個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啊！呢件事咧，咁我哋睇到就係要有少少嘅去理解。當然啦，呢個係國家英雄烈士保護法規定嘅法定嘅烈士紀念日啊，咁。这个烈士纪念日属于什么范畴的呢？首先是人大常委通过的，同埋呢规定叫做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咁国家的系统和党的系统呢，咁都是有少少区别的，虽然话是党领导一切啊。咁如果是按照党的系统去敬献花圈呢，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是国家主席毛泽东写的，后面的碑文是国家总理周恩来写的，并不是党的系列的身份去写，还有这个纪念碑下面的几幅浮雕去证明这个纪念的英雄烈士是从这个鸦片战争虎门销烟开始啊，跟着金田起义啦，跟着又武昌起义啦啊，跟住又呢个五四运动啦，啊南昌起义啦等等，就缺咗一个1921年7月1日嘅建党、哦，可知咧呢个碑唔系一个党碑，系一个国碑。咁你揾个北京市委书记去主持，唔系揾一个北京市长主持，而呢个中共常委几个咁样去献花圈。按照一般呢个香港人去理解咧，咁啊真系要俾啲心机去理解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系刘天赐，香港精神咧系努力不懈，为香港嘅前途工作，尽量发挥佢哋嘅正能量，亦使到咧各位安居乐业。這個、呢个咧就系、是。 最崇高的香港精神。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逆境之中，我哋请嚟一班高手为大家打气。 首先有擅长猛虎射球嘅小志强， 放马过嚟啦！我小志强唔会怕你哋噶。 打极都唔死嘅星矢， 天马流星拳。 仲有孙悟饭嘅师傅，笛子魔童。 呢、這个冠状病毒真系可恶啊！仲有呢班高手嘅幕后声音冯锦棠，即系我啦，都会出现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八点至十点嘅手下流程，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印度最大城市孟买改装市内过百组交通灯号，将传统嘅男性人像转换成着裙的女性外形。印度女性遭受严重不平等对待的恶劣风气向来备受抨击。孟买属邦的官员强调，这是希望彰显性别平等。其实印度此举并非首创，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前年就改装首都部分交通灯，纪念当地女性参与选举100周年。澳洲墨尔本三年之前亦一度趁妇女节换上女性灯号图像，而本港亦曾经有人致函运输处处长争取换灯，结果系点？唔使多讲啦。世界上第一盏交通灯喺1868年启用，接近7米高嘅灯柱竖立喺伦敦一个繁忙嘅路口，当时用嘅系煤气灯，靠人手转换红绿色，虽然发挥到一定嘅效果。但是廿几日之后就发生爆炸，唯有停用，直到使用电源的新设计面世。除了提倡女权，西班牙马德里、奥地利维也纳、英国伦敦等地方近年亦都曾经因应同志活动改装交通灯号，换上手拖手的双人公仔，大多数是同性的人像。德国就更加有趣了，除了关注性小众，仲有唔少别具特色嘅灯号造型。1990年，东德拼入西德，统一带嚟翻天覆地嘅变化。部分东德人感叹家园依旧，事物全非。经过一番嘅争取，东德沿用廿几年一个外貌似大帽嘅矮仔，得以继续喺柏林街头站岗，如今都成为咗随处可见嘅纪念品图案。法兰克福附近城市更加出现过猫王的交通灯，而莱茵河岸边的美恩芝士灯号上是当地有40多年历史的卡通人物。曾经有一位媒体编辑形容，经常见到路人好愉快地注视着这些可爱的红绿灯。一盏交通灯亦都能够培养归属感，意义远远胜于纯粹发布指令叫人服从。其实一切就睇决策者嘅心思啦。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下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下， 色无下，知识。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非洲的动物，非洲的星空，非洲的人情风土，非洲的城市化，在这边遥不可及的大陆，里面的事物你有没有想象过，以为已经亲身感受过？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小脚板走天涯 B42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咧就讲股讲金啊，咁诶今日嘅题目咧正正式式咧就系百年未有嘅大变局。呢句说话咧边个讲嘅咧？ 习近平总书记讲嘅。 系真系咁啊？点样大变局法咧？请教两位啊！ 我唔知大佬。不嬲，習近平嗰啲嚇金口玉言嗰啲咩內循環啊等等，小弟都即係恕我愚鈍啦，我都唔係太掌握。但當然啦， 估下啦，估下 嗱，當然就係呢、這個我哋講股講金啊嘛嚇，即係百年未見之大變咧。咁其實即係百幾年前清末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一種好沉痛嘅、好沉重啊、好沉重嘅讀書人當時嘅一個感嘆嘅，即、就、係、是、覺得。哇！其實我哋中華民族咧，輕輕衰衰咧，係嘛？你由即係殷商開始咧，嚇、都已經幾千年啦，但係都從來未見過清末嘅嗰種咁嘅變局，即係嗰種文化嘅震撼。咁、但係今時今日，我諗啊，習近平咁講應該就唔係咁嘅意思啦，係嘛？ 佢係非常之樂觀講呢件事嘅。 我即係有個比對喺度， 佢有所本，有所本。佢話咧，中國正處於近代以嚟啊。即係你話齋啊，可能1840又好啦，啊1911又好啦，係最好嘅發展時期。即係最近呢，起碼30年，我哋經常都係咁講，呢個係中國嘅一個歷史發展嘅一個機遇啊。 係 啊，咁啊最簡單兩樣嘢，第一冇人嚟打你，第二你冇自己搞一陣啊，即係習近平話齋不折騰。 托賴， 不折騰，即係好似毛澤東咁嗰兩條法寶，一條係國內搞階級鬥爭，第二條喺世界上搞世界革命，咁啊冇呢啲嘢啊，起碼個口唔會咁講，事實又冇。咁呢個百年嘅發展機遇咧，呢個係第一。仲有一個咧，話中國近年嘅綜合國力發展之快，世界上面影響力之大。百年未有，可能是由这个事实 去提出这个论述啦，咁到底即系呢啲中国人自己睇自己啦，咁外国人点睇咧？外国人会唔会话咧？嗱，你又搞上合组织，又搞呢、这个金砖， 五大金砖。 又搞咩二十国集团喎、呢啲等等係咪即係有一个发展嘅趋势呢？即係好似大陆嗰啲官方嘅宣传部门话，而家呢国际力量嘅对比呀係发生咗巨变。巨变成点呢？是最革命性的变化，咁呢啲革命我又要谂点去理解啦。佢话世界经济重心咧加快自西向东，啊，自西向东， 即系由西边西方去咗东方。 系啊，佢就话呢个亚太圈，或者会成为呢、這个即系欧洲啊衰落啦，美国又话佢唔掂啦。咁而家好似最旺咧，个发展势头最好就系亚太圈或者讲太平洋圈。咁系咪话即系呢个大变局就在于即系中国喺可见嘅未来即系成为呢、這个你谂下世界嘅引擎系咪有呢、這个讲法？ 执牛耳咧 啊点睇咧？ 许博士讲咗先啊！ 哇，又系小弟系嘛？即系我谂几点啦。第一个，我对中国长远嘅发展咧，尤其系中美国力对比咧，我系长期都系即系比较，你唔好话悲观啦，即系长期我都唔会过度乐观嘅。咁啊，始终小弟系。即是研習呢個經濟啦，咁尤其我自己做人口政策嘅， 咁頭先馬老師提到，譬如歐洲咁，咁又好簡單嘅。我哋睇翻世界上即係起碼進入咗現代係工業革命之後咧，大絕大部分嘅國家咧，嗱失敗有好多可能性嘅。我哋中國現代化試過失敗，蘇聯試過失敗，係印度到依家都難稱成功咁。失敗就有各式各樣嘅劇本啦，但係成功咧有好幾個要素嘅。咁但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要素咧，就頭先我所講到嘅咧，嗰個人口結構嗰個問題。 嗯， 人口結構嗰個問題。咁我哋睇翻，無論係歐洲啦，無論係美國啦，咁就近少少嘅，譬如日本，甚至我哋香港啦，即係比較容易理解嘅，即係譬如講我哋日本同香港先。咁就我哋喺個黃金時代，即係譬如你睇翻亞洲，我哋最熟悉嘅，即係所謂雁行經濟啦，即係日本就係個雁頭啦，我哋幾隻小雁喺後面跟住啦。基本上咧就六七十年代就日本，跟住咧八九十年代咧就係呢個香港嚇，咁、然之後二千年前後咧就係韓國啊、台灣啊等等咁樣。咁其實咧呢、這個軌跡咧同頭先提到嗰幾個經濟體咧嗰、那個人口紅利咧，大概咧喺佢經濟即係最到頂峰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係同軌嘅，係、嘛？咁呢一點係好明顯啦，其實中國大陸都係嘅。中國大陸就係話，無論你點樣評價毛澤東都好啦。咁但係總之咧，喺佢離世之後咧，八九十年代咧係令到中國嗰個人口結構，尤其是年輕嘅勞動力咧，嗰、那個比例係去到歷史嘅新高嘅。咁其實近年咧，中國嗰個勞動力咧已經係即係因為一孩政策啊，有好多各方面你認為係正確與否嘅問題啦。其實咧係個回落咧，比起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快嘅。咁所以淨係從呢、這個即係起碼喺我自己嗰、那個即係所謂術業有專攻啦，即係最根本嘅問題咧，人口結構上面咧，你好難同美國比嘅。佢美國係咩原因呢？就係、是、美國係世界上唯一一個由立國到今日為止超過200年啦嚇，連續兩個世紀嘅超級移民大國嘅，不斷係吸納新生嘅移民嘅。咁呢啲新興嘅移民，我哋香港都曾經係一個移民城市啦，係嘛？佢哋最大嘅分別係咩？第一咧就是、移民絕大多數都年輕嘅，無論係非法移民、合法移民，大部分都係年輕嘅。第二咧就係年輕嘅移民咧，即係所謂嘅呢啲新生或者新興家庭咧，佢生又好生得，即係生細路生好多啦。而且咧，年輕人唔係話嗰個所謂生產力咧一定高啊，即係唔係話許晶嘅生產力咧就一定高過次官嘅，而係咩咧？許晶因為佢啲細路仔比較細咧，所以咧佢嘅消費力咧係被逼地要高嘅。咁所以點解美國個經濟嘅引擎咁勁咧？就點解美國人嘅消費力咁勁咧？同美國佢哋比較年輕咧，譬如你淨係比較頭先我哋提到大西洋兩岸先算啦，歐洲同美國最大嘅分別咧，其實就係美國嘅人咧係遠遠係年輕過歐洲嘅人。咁、所以你從呢個角度去睇，即係中國嗱，我先唔好講我哋係咪執世界牛耳先啦，中國有冇辦法克服呢、這個即係人口老化嘅呢個懸崖咧？如果我係習近平嘅話咧，其實我首先係擔心呢個問題。咁然之後喺呢個問題底下咧，就有一連串政治啊、經濟啊、乃至國防啊、外交啊等等咧，一陣我哋就可以一一咧就即係幫佢去把下脈咁樣啦。 許晶講到呢個人口問題咧，就國內嗰啲喉舌咧，佢有一個估計，有一個估計。即係佢哋話去年咧，新興市場同發展中國家佔呢個世界經濟總量咧就40%，對世界經濟增長嘅貢獻咧增長啊係80%。 哇！呢、這個好犀利喎！ 佢數字係咁計啊，其實10年後咧經濟總量咧將達到世界總量一半，即係頭先佢嗰種即係話世界嗰個潮流從西向東移啊，佢呢啲係其中嘅一個論據嚟嘅。咁啊，聯合國數據咧就預測到2050年啊，咁差唔多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100年啦，2049係100年啦。到2050年咧，全球人口咧100億。 哇！ 你唔好话按照个轨迹系咁走嘅， 而家60几亿， 咩60几亿，78亿啊，大佬，你真系瞓着咗啦。100亿，其中85亿咧属于新兴市场同发展中国家。咁啊，许博士，即系发展中国家，我哋就知啊，即系比较，其实就系不发达国家啦，唔好讲得唔好听啦。但系新兴市场系咪呢两样嘢重叠嘅咧？ 我想入面都有高度重疊的，即最典型的例子就譬如是俄羅斯，譬如是譬如巴西咁樣，咁佢哋當然就既是發展中國家，同時都是新興市場，其實巴西好明顯啦。但頭先阿馬老師即係佢即係引述啦嚇，即係內地嘅呢啲所謂論據咧，入邊有一個好嚴重嘅偷換概念咧，就你講嚟講去都係講緊所謂嘅新興市場或者係呢個發展中國家，但係中國喺個經濟結構上或者總體個國力上係咪一個好典型嘅發展中國家咧？尤其頭先提到個關鍵同個人口。尤其你人口不斷增長，其實主要講緊係年輕人口啦，係咪先？咁你年輕人口其實同中國嗰人口結構其實兩樣嘢係咪相對應嘅咧？我哋就反而睇到咧，剛剛好係調轉嘅，即係中國嗰人口結構咧，其實似一個。即係有人就話中國嗰個未富先老嗰個問題咧，其實前幾即係前即係十年八年前啦，即係胡温嘅年代咧，反而有一啲我覺得比較清醒嘅社會科學家甚至無官員咧，係強調中國未富先老呢個問題。 嗯、 但就唔知點解咧，即係隨住中國嘅人口老化咧，去到呢幾年咧，反而少人提呢一樣嘢喎。好似我哋咧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因為你譬如最容易比較，當然就係印度啦。嗱，印度咧無論。即係佢究竟有幾多樣嘢比中國成功，幾多幾樣嘢比中國唔成功咧？我諗唔係今日討論個焦點啦。第一點係真嘅，就係話印度佢過去十年八年嗰個經濟發展咧，就好似七八十年代嗰中國大陸啦。就係佢哋嗰個雖然勞動力咧嗰、那個知識水平唔係好高，但係因為佢哋嘅人口咧好生得啊，佢哋好後生，咁所以佢哋嗰個消費力或者各方面咧，同中國依家已經嚴重老化或者個勞動力短缺嘅情況咧，其實係分別好大咯。咁所以其實頭先個引述入邊咧，我唔好話人哋偷換概念啦，但係入邊隱含嘅某啲邏輯。其實係咪成立呢？咁其實就值得大家去細細咀嚼啦。 嗯， 我點解提出呢兩個概念係咪重疊呢、嗯最關鍵一個國家就是俄羅斯、啊、如果你話俄羅斯係呢、這個新興市場咧，我就唔敢即係反駁，因為我對新興市場呢個概念我唔係咁熟，即係唔係幾理解。但係發展中國家咧，俄羅斯絕對就唔係一個發展中國家。 當然啦， 因為前蘇聯咧，絕對係呢個工業高度發達嘅，啊，佢優先發達工業，甚至係重工業啊嘛。 極端發達添啦， 特別係軍火， 極端發達 輸出添啦。 啊，咁即使係近三十年佢即係退潮，甚至佢崩潰啊，即係佢崩咗十幾個加盟共和國啦。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那种概念，你只能够说它是一个 是衰老的或者是崩溃的或者是垂死的帝国都可以，但是你不可以说它是发展中国家嘛，即是它整个结构都不是那些格局来的嘛。 那么大陆都不能够说现在是纯粹发展中 国家，你说得啱了，即係中國大陸係一個好奇怪嘅一個經濟體，佢東面咧就直頭已經踏入咗第二世界，甚至第二世界嘅中游，唔係第二世界嘅底。佢嘅西部咧，真係仲停留喺，你話第三世界，我唔同你拗，一定係第三世界。 阿非拉第三世界意思啊？ 即系唔发达咯， 即系唔发达啦，即系人无论软实力硬实力都系沉喺沉底嗰啲嗰个 level 嗰、那个。 即系仲有一种判断嘅角度咧，就是、教育程度。 嗯， 沿海嗰啲东部地区嘅教育程度同西部真系差 很遠，真系差得远啊， 差好远。你话即系上海嗰啲咁嘅都唔講優質小學，就算一般小學生同呢個留守兒童嘅教育， 哇，爭得遠啊！ 你而家唔係一回事。 不過呢個咧，我哋一陣再講咧，聽日歌先。呢、這個歌咧就俄語喎。 好啊。 嚇、啊，莫斯科，北京。 Китайцам, братьям навек, крепнет единство народов и раз. Вечер расправил простой человек, с песней шагает простой человек. Дружба навеки в сердце у нас. Сердце у нас, сердце у нас. Москва, Пекин, Москва, Пекин. Идут вперед народы за светлый труд, за мощный мир.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свободы. Видят китайцы сияние Кремля, мы не боимся военной грозы, воля народа сильнее грозы, нашу победу славит земля. Славит земля, славит земля, Москва беги, Москва беги, идут, идут вперед народы, за свет и труд,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一名小学教师有计划地在教材宣扬港独，在九月下旬被取消注册。据了解，这名教师来自九龙塘宣道小学。教育局表示，调查之后认为这名教师严重专业失德，认为在课堂散播港独信息并非一时疏忽，而是有计划行为。又表示，那名教师有不少教材内容扭曲和偏颇，对学生构成严重损害。为保障学生利益，维护教师的专业和社会大众对教学专业团队的信任，决定取消有关教师的注册。局方表示，处理的时候教师有足够申述机会，也都有寻求法律顾问协助，在充分考虑申述内容之后作出决定。局方同时认为涉事学校校长、副校长监管不力，已经向他们发出谴责信。其他使用有关教材的教师也都接获书面警告，学校也都按校本机制作出惩处，例如停职和免去科主任或者副校长职位等，同时有部分教师离职。国泰管理层下午和工会会面，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黄思敏表示，已经表达以保留最多职位为前提，要求公司在决定裁员之前先提供自愿离职方案，如果方案足以填补要删减的人数，就可以避免裁员。国泰管理层同工会代表在下星期会再开会。网上有传国泰会大规模裁员，国泰回复查询表示，不评论坊间各种揣测和传闻，正是全面检视集团各方面业务营运，在第四季就未来营运规模和模式向董事局提出建议。国泰又说，经常和工会保持沟通，今日并没有消息公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任命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何之仪出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认为，何之仪愿意出任是对特区政府和一国两制的莫大支持，认为何之仪作风务实，分析能力高，又认为任命证实部分法官的去留并不代表整体普通法国家对本港司法独立的睇法。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期望何之仪可以在本港法治令人忧虑的时候，尽力捍卫香港法治、人权和自由等普世价值。他表示，市民或者国际社会对本港法治信心下降是始于行政机关，又说有优秀的海外法官愿意来港服务，也都要视乎有关法官以什么心态接任任命，才能够判断他是否对香港法治水平有信心，或者反映香港法治是否优良。今年诺贝尔医学奖由三位发现丙型肝炎的科学家获得，他们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奥尔特和赖斯，以及来自英国的霍顿。 诺贝尔委员会表示，在三人的研究之前，除了甲型和乙型肝炎之外，大多数血源性肝炎病例都无法解释。丙型肝炎病毒的发现揭示剩低的慢性肝炎的病因，并使血液检测和新药成为可能，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血源性肝炎是导致肝硬化和肝癌的主要元凶。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今年颁奖礼改在网上进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040点，升3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93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7，瑞士法郎0.916，加元1.327。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26美元，卖出1,915.5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延任一年的立法会就会在今个月复会，议会来近一年会怎样的情况？延谢伟俊， 不要望住九个月之后的选举，将自己表面只是做傀儡议员，背后原来有班更偏激人是主导了你们的立场，对于整个香港社会没有好处。 议员陶谨申， 市民现在的心是激烈了的，我觉得如果有权的中央，有权的特区政府，不想着同民众拉近距离，议员做什么都没有。 星期六朝早8-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有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法医研究所， 你有没有想过日常生活里面你以为很平常很正常的一些物品或者工具，其实都是源自一些不正常的事呢？ 李显善、梁永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100多年前，满清时代从闭关锁国稍微向西方打开道门，社会主流思想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指传入西方的实用技艺而研究沿用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但已经有一些外国留学回来的人士呢介绍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了，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翻译西方思想名著的严复，他翻译了8部西方经典，影响了包括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等整整一代的知识人，被认为是晚清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严复生于1854年，1921年逝世，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激》等文章，主张变法维新。1897年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并将之名为《天演论》，在《国民报》连载。 次年天演论出版，进化论思想在专制封闭社会之中激起千层浪，风行全国，产生巨大回响。天演论亦不文辞典雅，雕琢骈俪，独来铿锵，就好似导言插辩之中所讲：露生之草，交加之藤，细如增长双雄，各具一抔养土，夏雨为日增，冬雨炎相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傍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浅啄，下有蚁猿之热伤，潮水沽墟，船生船灭，远夫顷刻，莫可救长。 这样的文字当然不是直译啦，但是就深受中文读者欢迎。后来中文词语里面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天演进化等等用语呢，都是出自严复的天演论。严复后来翻译的名著呢，就有玄赋、群己权界论、法义等等，对当时青年锐意追求走出中国的困境呢，影响深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天演论》，作者黑衰黎，译者严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市场学系客座教授潘嘉阳。 成功的时候呢，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团队，要感恩有团队。失败的时候呢，就看看个镜子，看看自己有些什么要改善。如果你能够常常这样做的时候呢，在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曾经感恩的团队呢，他会再一次齐心这样相助你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星期一呢仲有几个字就完结啦。咁今日题目呢係百年未有嘅大变局。 咁大变局点讲呢，就係、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嘅理论局。 哦、 啊、有一篇文章佢係咁样解释嘅。佢、啊、呢个大变局嘅演变嘅趋势呢，係、 嗯， 从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这个多极世界的重大演变。 哇，这样的大变局。 还有啊、嗯、是从社会主义遭受这个严重挫折呢、 嗯、 向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生机的重大转变。 哦，咁啊，呢个难明啲，呢个呢个呢个讲一大轮， 对我冇分别噶，句句我都唔明啊。 第一个明， 你如果嗌我去选，即系话百年嚟嘅大变局系乜嘢咧？ 系、嗯、 就系苏联从崛起到崩溃， 系、嗯、 呢、这个系百年嚟。全世界最大的事件，一次二次世界大战都不是， 都不够最大， 都不是。为什么呢、嗯、因为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以后、 嗯、 到1917年所谓俄罗斯的十月革命， 是 那是被这个当时的共产主义世界运动宣传为什么呢，叫做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是 以前呢全部都是衰的、 嗯、 就是政府啊、 嗯嗯， 1917以后这个赤俄呢就是人民的政府。 嗯。 啊、其实是要到1922年他才成立、嗯、国号才改、 嗯。 叫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嗯啊、简称苏联就是这样来的。 嗯。 嗯那这个由一个苏联变成一个这个 叫做社会主义阵营、啊、就是二次大战 出嚟波蘭啊、捷克啊、匈牙利啊、 東歐嗰啲國家， 就係呢啲服從國。咁、當然你要加埋呢個蒙古、朝鮮、越南同中國啊。咁呢個社會主義陣營最巴閉咧，我覺得啊，就係朝鮮戰爭。 哦， 最巴閉啦。 嗯， 呢一仗咧，東西碰撞。有各種評價，但係比較客觀嘅評價係咪即係打咗個和局咧？即係冇勝冇負，呢個即係打完仲係三八線，打以前係三八線，即係咁樣講， 打後又 係比較客觀咧咁啊，咁好得人驚嘅喎， 係 因為從來都未有過一個新嘅武裝集團打一個舊嘅武裝集團，以美國為首個聯合國軍，居然可以打成平手， 仲要打勝仗之後嘅餘威去打喎、 啊，即係嗰度咧，我唔去評價勝負，我只係講呢一仗係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嘅頂峰。點解咧？因為呢仗以後好耐咧，中蘇就拗啦，中蘇拗其實就已經分裂咗啦、就冇嗰陣時咁。咁團結啦，佢個影響力咧？ 呢、這個同史特林死有冇關係咧？ 話有啊，呢一匹冇咁長啦，都有關係，但係唔係主要關係。咁你到咗1990-91，蘇聯崩，佢呢個事實，咁東歐嗰啲就唔使講啦，柏林牆冧唔使講啦，即係呢70年嘅歷史證明咗社會主義失敗咗，而且佢失败唔系打失败嘅，如果打失败都衰败犹荣啊！佢唔系打失败嘅， 自己烂嘅，自己烂自己散。 睇嗰啲叫做动画片定系咩啊？即系或者打机嗰啲，唔知点解个大王 自己散咗 啊！自行解体。 如果用飞机讲咧，就自行解体。 佢其实讲明一个真理，就系和平竞赛，和平演变，咁而家俄羅斯已經唔係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啦， 係 啊。咁但係頭先我所講嘅呢個中宣部理論局嘅呢篇文咧，佢認為唔係喎。 點解唔係法？ 因為中國而家犀利啦，所以中國嘅實踐證明咗科學社會主義煥發新機。 咁首先咧， 佢呢个大变局系咁样嚟。 首先呢个中国系唔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先？ 咦？呢个问好似老邓答咗你喎。 系啊。 唔好讲圣之圣蛇。 系咯。 佢唔答你喎。啊，你呢个问得真系太腰心腰肺喎。好唔厚道喎。 唔该死啊！我好大罪喎。 你咁問好唔厚道啊，許先？ 咁啊，即係你中國人不嬲都咁噶啦，道可道非常道啊嘛。你問到個天王老子唔識答嘅時候，佢咁答你啦。咁但係呢樣嘢又冇得唔答喎，因為點解咧？就頭先即係馬老師引述啦嚇，某位即係北方嘅權威部門權威人士咧，佢又講到科學社會主義啊。咁科學社會主義第一。姓甚名誰啦？你係什麼東西啦？第二咧就係、是、小弟都算係即係崇奉呢、這個即係社會主義，甚至無係馬克思主義嘅。但係就如果學理上，我自己就即係屬於所謂法蘭克福學派啦、即係其實基本上係受即係所謂哈帕馬斯影響啊等等。咁呢度我哋就唔詳細講啦。咁但係譬如歐洲有一部分嘅人，即係譬如我哋法蘭克福學派或者譬如法國都有嘅，唔止係德國嘅，或者北歐唔需要講。其實佢哋有佢哋一套理解嘅社會主義嘛，其實我都唔係講緊邊一套社 會主義，不但係你而家而且人哋實踐啊，人哋實踐得卓有成效啊， 係咁我哋喺歐陸或者北歐嘅話就嗱，我先唔講邊套社會主義好先嚇，咁但係咧就係譬如我哋講緊北歐嗰套啦，或者我哋法蘭克福學派或者法國啦，法國即係嗰個社會主義運動嘅歷史都非常長啦，係咪？基本上咧，你係聽得明嘅，同埋阿馬老師頭先講到好重要嘅咧，就係佢嗰個社會主義運動咧，你係可以驗證嘅，即係譬如嗱，你社會主義有咁嘅主張，佢旗下咧喺呢個主張之下咧，我哋有什麼具體嘅政策嚇？譬如我哋嗰個退休政策係咁嘅嚇，我哋嗰個安老政策係咁嘅，然之後我哋嗰個醫療啦，仲最重要，我哋成個税制係咁樣樣嘅係嘛？咁同我哋對於土地嘅運用嘅理解係咁樣樣。的而且確同歐美所代表嗰種即係自由派領銜嘅嗰種資本主義咧， 從個根本理解係有唔同嘅，即係對於社會資源嘅分配有根本嘅唔同。咁、所以呢度講緊嘅唔係邊套社會主義好嗰啲，而係話好又好唔好又好。咁我哋喺歐洲、歐陸或者北歐講嗰套咧，基本上你講乜同你做乜咧，其實係基本上係一套嘢嚟。 絕對 係。咁、但問題就係、譬如你講依家有新嘅名詞啦，科學社會主義。咁你中國嗰套科學社會主義係 咩東東？ 有什麼東東咧？咁呢樣嘢就小弟想 有得解，有得解，有得解。 有得解係。 其實科學社會主義咧，唔係新酒樽，唔係新酒，係舊酒嚟嘅。 係邊嘢舊酒咧？邊只舊酒咧？ 係馬克思、恩格斯，佢哋所講嘅社會主義就叫科學社會主義。喺佢哋之前嗰啲聖西門、傅立葉，佢哋嗰啲叫 空想社 會 主 義。唉，係咁樣計，所以而家。中共中央理論呢啲權威咧，佢哋認為佢哋先至係正宗嘅馬克思嘅徒子徒孫。所以即係科學社會主義咧呢個名詞係咁樣攞過嚟嘅，會唔會係胡錦濤嗰陣時 科學發展觀？ 係啊，係咪咁樣一脈相承咧？嗰啲唔知啦。但係許正最腰心腰肺啫，係嘛？攞嚟睇。攞嚟睇啊！我唔理你讲乜啊！ 嗱，即系小弟点解够胆大言不惭话？喂，我都算系崇奉马克思主义嘅，因为最低限度我睇过睇晒《资本论》，OK 个理论唔差。 系啦，咁但系有个问题就系，譬如头先提到即系原先嘅经典入边，包括马克思同埋恩格斯啦，你话佢系佢嘅徒弟又好，你话佢系赞助人咩都好啦，系嘛？咁尤其佢哋喺倫敦就寫嗰幾部咧，因為其實《資本論》唔係好多章節係馬克思佢親手寫嘅啫。咁、你即係尤其喺倫敦嗰嘅相關嘅章節咧，咁就有個疑問啦，就係、話你對於譬如之前嗰啲空想社會主義嘅批判啦，後來你自己提出嗰個科學社會主義啦，咁但係問題就係馬克思。佢自己雖然佢有共產黨宣言啦 ，OK， 咁但係佢本身你好難視佢為一個叫職業革命家，或者嚴格言佢算唔算一個從政人士，都好難定義嘅，係嘛？ 好似未從政 咁。係唔係好難定義？當然就係一種客氣嘅説話啦，係咪？咁所以問題就係今時今日中共就唔同啦，你係全世界最龐大嘅嗰個執政黨，係嘛？咁我亦都唔質疑呢一樣嘢，唔好誤會。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好啦，你係一個執政黨，你所講嘅科學社會主義。就唔能夠唔講清楚噶咯，即係你成個運作嘅機理咧，你個機器係啲乜咧？你實際嘅政策工具係啲咩嘢咧？即係呢個內涵係啲咩嘢咧？咁呢方面咧就坦白講啊嚇，即係我真係好奇嘅啫，即係我覺得嗱呢方面嘅理論功夫咧就可能真係要即係上邊嘅高人就真係做翻多少咁。 佢科學在邊度咧？科學在咧呢、這個社會主義嘅經濟實體。可以包容資本主義的成分在。 哇！架勢啊， 好 架勢啊， 但係咁樣啊，我贊成阿許晶講法，萬物都要科學。所謂科學咧，就最重要就係有一個實驗， 經得起考驗， 經得起考驗，冇錯。同埋咁多次考驗裏邊咧，得翻出嗰個成績咧，嗰個結果咧，都係要一致嘅。咁呢个字系科学嘛？唔系咧，我今次做 A， 听日下次做 A 减都唔得。 嗱，所以点解小弟即系愚佬啦吓？但我尝试以子之盾陷子之矛，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咧，就系、马克思咧，即系佢哋成套即系所谓叫做严格而言叫嗰套叫唯物历史主义啦，系嘛？或者成套唯物论咧，同以前德国人好兴嘅嗰种黑格尔嗰种唯心论咧。其中一點咧就係佢哋對於經驗主義咧就好批判嘅，其實經驗主義話許晶你今晚咁討厭，你平時講嘢都唔係咁囉嗦，由呢個主義由嗰個主義冇辦法啦。馬克思德國人啲猶太人留低嘅就係咁樣，佢哋好多呢啲術語，好多呢啲 jargon。咁但係其實佢哋所謂嘅經驗主義咧，我哋中國人講咧就係唔該你唔好事後諸葛亮，係嘛？唔該你就唔好倒因為果。但問題我睇呢啲即係中共嘅好多咁嘅論述咧，即係無論你叫做科學社會主義或者等等，其實入邊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哪怕我係用即係馬克思主義入邊，且譬如辯證法呢一類嘅批判嘅工具咧，就係、佢經常就犯咗呢啲問題。佢就話嗱，因為咧天王老子我咧咁樣做咧就咁樣啱，咁樣啱咧，所以咁呢樣嘢梗係啱啦，因為我有咁嘅 A B C D E 咁嘅成就啊嘛，即係好似秦始皇咁。 啲你起长城咁样啱咧，你起直道咁样啱，因为我起咗佢出嚟就打到匈奴啦嘛，我打到匈奴咁我咪啱咯，咁即系呢样嘢，即系你企喺西方人嘅角度咧，就系佢好难反驳你，因为呢个唔系一个好论理嘅一个过程嚟嘅，咁所以呢度你由科学发展由三个代表去到科学发展观，再去到吓、啊、即系所谓新时代下边，其实有一扎咁嘅术语啦。个问题就系你中间嗰套逻辑系啲咩嘢咧？你就唔可能调翻转就话嗱，你睇我而家几强啊！我而家咧就有咁嘅成就啦，所以我呢套嘢就一定啱。如果你按呢套，永远都系啱嘅，即系唔会有人错 嘅。论述结果咧就一定啱嘅， 系嘛？即系你呢个咪就倒因为果咯？你用中国嘅一个所谓硬实力或者一个物质嘅实力去反证翻我呢个咧上层建筑咧系一定系啱嘅，咁样咁你呢成件事就令到人哋有少少拗头啦。 嗯， 咁就要睇佢讲嘅，佢话新一轮嘅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呢样系发展喺东方，我就觉得有少少拗头啦。 嗯， 你东西方最近呢几十年最重大嘅科技发展，到底系呢啲咁嘅新兴国家或者系？呢啲發展中國家還是老牌嘅歐美日本咧？ 啊， 嗯，唔係佢意思係咪隔住個太平洋美國喺我哋嘅東方啊？ 呢啲發生喺東方，呢啲難嘅嚟嘅，呢啲係難嘅，即係從毛澤東嗰個名言，即係東風壓倒西風咧，佢都係。不是在地域上面讲东西的，因为地球圆的嘛，转来转去你说哪个东哪个西啊？即是如果我站在北京，你们搞什么啊？哪个东西啊？ 哦，即是马老师就意思是他就说呢，即是近年这个科技的突破的创新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即是以中国为核心的这个亚太地区这样。 起码他一是就讲金砖啦，一是就讲什么二十国集团。我看里面有一些即係理論文章，成日將呢個二十國集團同呢個七國集團對立起嚟，就係所謂一極變成多極。但係我查咗下二十國集團走嚟走去，美英法、德意日啊，似乎你加拿大，咁啊加埋韓國、澳洲，喂呢啲冚賴佢哋即係七國同埋佢哋啲僆嚟嘅喎。 係啊，冚埋嗰啲人嚟㗎。 咁呢二十國點會同佢自己抌心口，同七國對立？ 系啦，唔得噶， 呢啲即系冇无法理解喎，又变咗学佢精啦，无法理解， 系比较难理解啲啦。 系啊，咁啊，所以咧呢个大变，所以大变局咧， 系啊，百年大变革， 系啊，真系咧难于用理性嚟到去分析。 大变就真系大变啦，变成乜嘢局咧，就有得拗，有得谂。 系咁，當然我哋即係如果要和諧向前望啦。譬如頭先，如果佢哋即係所謂哪壺不開提哪壺，如果佢唔提到呢個社會主義或者資本主義咧，都還好啲。但問題就係你睇而家全世界解決嘅好多問題咧，即係譬如你講話量化寬鬆啊，或者係等等咧，呢啲政策工具咧，成個思維咧，其實反而我都令到個世界咧係更加資本主義咗。其實唔係更加。是社會主義咗，咁所以其實呢方面即係北京中共方面，佢哋可以點樣解答呢？即係小弟都願聞其詳嘅。 我都願聞其詳。 且聽下回分解。 係啊，好啊，今日講唔曬嘅，明天咧講個題目啦。明天咧就係、是中國歷代嘅酷刑喎。 酷刑。 係啊，點、哦、樣有殘忍法咧？咁啊，岑日飛咧就請咗呢個嘉賓咧，梁基永咧一齊嚟講。 啊，半夜三更講呢個咁甚嘅題目。 咁誒可以，因為太多啊，品種繁多咧，就唔講得曬，即係抽咗兩種嚟講咧。咁誒好啊，咁啊聽啊呢只歌咧，就要聽阿基哥啊，那些年那些事咯，繼續要收聽。咁呢只歌咧就叫《恍如隔世》，彭玲主唱嘅。咁啊，今日多谢啊许晶，多谢晒， 唔好客气，唔好客 气。系，马老师， 好，拜拜， 再见。 一生的酒气，何以我会认得你？再怎么讲都不算。 心不忿，何以过？